实为中华传统厚黑学、悉尼学之瑰宝。崇祯同志的首任内阁就是抓齐，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边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乾隆熙同志，也是这次抓出来的。这是明朝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内阁之一，具体都是谁就不说了，因为没过一年，除乾隆熙外，基本都下课了。下课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被骂走、被挤走、被赶走、自己走。不是不想干，实在是环境太恶劣。明朝这帮大臣都不省油啊，个个开足马力，谁当政就把谁往死里挖。特别是言官，人送外号抹布，干净送别人，肮脏留自己，贴切啊。但归根结底呢，还是这帮孙子欠教，内阁大臣又比较软，好好说话就是不听，首任内阁刚成立就一拥而上，弹来骂去，当即干停五个。这下皇帝要干，你们把人赶走是痛快，老子找谁干活呢？所以崇祯元年十一月，崇祯决定再抓几个，吏部随即列出了候选名单，准备抓阄。在这份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按说抓阄这事儿没准，能不能入阁全看运气。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有一个人必定能够入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钱谦益。三国演义到了八十回后啊，猛人基本都死绝了，稍微有点名的也就是姜维、刘禅之类的杂鱼。明末呢倒也凑合，还算名人辈出，特别是干仗的武将，什么袁崇焕、皇太极、张献忠、李自成，知名度都高。文臣方面就差多了，到了明末呀，特别是崇祯年间，十几年里文臣无数，光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个，都是肉包子打狗，就算研究历史的估计啊也不认识。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钱谦益。钱谦益字寿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呐。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啊，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关于这个人的是是非非以后再说，至少在当时他是很有名了，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阉党倒台，东林党上台，理所当然，朝廷里从上到下基本都是东林党，现在领导要入阁就是探囊取物。所以连钱谦益自己都认为抓阄只是个程序问题，入阁只是时间问题，洗个澡换件衣服就准备换单位上班。可这世上啊，越是看上去没事的事儿，就越容易出事。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是没有对手的，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非一般的对手。在崇祯十余年的统治中，总共用过五十个内阁大臣，鉴于皇帝难伺候，下属不好管，大部分呢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光荣下岗，只有两个人能够延续始终，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两个人，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虽然二位兄弟在历史上的名声差点啊，奸臣传，但要论业务能力和智商，实在无以伦比啊。不幸的是，钱谦益的对手就是这两位。之所以要整钱谦益，不是因为他们也在吏部候选名单上，实际上啊，他们连海选都没入，第一轮干部考察就被刷了下来。海选都没进，为什么要坑决赛选手呢？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海选的时候，这个钱谦益的职务是礼部右侍郎，而周延儒是礼部左侍郎，温体仁是礼部尚书。同一个部门副部长入阁，部长连决赛都没进，岂有此理。 所以两个岂有此理的人希望讨一个公道。在后世的史书里啊，出于某种目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归类都是奸臣，也就是坏人。但仔细分析啊，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啊，这两个坏人都是弱势群体。在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极大，内阁和六部大都是东林派，所以钱谦益基本上算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但温部长和周副部长认为啊，让钱副部长就这么上去实在太不公平，必须闹一闹。于是呢，他们决定整理钱谦益的黑材料。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找到了一个破绽，七年前的破绽。七年前，也就是天启元年，作为浙江乡试的主考官呢，钱谦益来到了浙江监考，考试、选拔、出榜、考试呢顺利完成。几天后他回到了北京，仅几天后呢，礼部给事中顾其中上书弹劾钱谦益罪名作弊。批判应试教育的人曾说呀，今日之高考既是古代之进士科举罪大恶极。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客观的讲啊，高考上榜的人换到明代最多就是秀才，举人可以想想，进士可以做梦。明代考完如果没有意外，基本能有官做，且至少是处级，举人除外啊。那么高考考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且运气好点，基本能有工作。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呢录取名额大概是150多人，现在的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的名额是这个啊，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加公务员考试加高级公务员选拔，只要考中，学历有了，工作有了，连级别都有了，如此好事自然挤破头，怕挤破头就要读书，读不过就要作弊。鉴于这个科举关系重大呀，明代规定但凡作弊查实是要掉脑袋的，但由于作弊前景太过美妙，所以作弊者层出不穷啊，作弊招数也推陈出新，由低到高大致分为四种。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这个考场时啊，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全在里边，考完才给开门。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这个毛笔呀凿空，里边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边夹藏，更牛一点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这个答案呢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呀，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的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实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等，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啊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啊，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虽然买不到考题， 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呢。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不过呀，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了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但问题是啊，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呢就那么多，看的名字就录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是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这几招啊，相当的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儿：抄。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呢有人监督。这招啊实在太狠，因为所有的考卷呢是统一笔记、统一形式，考官呢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综合所述，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尽头的。同学们为了前途，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到明代斗争达到了高潮。高潮就发生在天启元年的浙江。那么在这次科举考试中啊，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并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偏偏就出了问题，因为有人破解了统一抄写制度。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先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者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密码是七个字：一招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这位钱同志呢也相当守规矩，录取之后乖乖的给了钱，按说事情就该结束了，可是意外发生。因为这种事情啊，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以不均，既然不均就可能闹事儿，既然闹事儿就必定出事儿。钱千秋同志的情况如上：由于卖密码给他的那帮人分赃不均，某些心态不好的同志就把大家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捅到了北京。但这件事情说起来呀，跟钱谦益的关系似乎并不大。虽然他是考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他就是卖密码的人，最多也就背个领导责任。不巧的是啊，当时他有一个仇人，这个仇人的名字叫做韩静。而滑稽的是，他所以跟钱谦益结仇，也是因为作弊。10年前，举人钱谦益从家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而韩静是他同科的同学。在考场上，他们并未相识，但考试结束时就认识了，以一种极为有趣的方式。跟其他人不同，在考试成绩出来前，钱谦益就准备好当状元了。 因为他作弊了。但他作弊的方式既不是夹带，也不是买考官，甚至不是买密码，而是作弊中最高技巧，买朝廷。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所以在此之前呢，他已经通过熟人买通了宫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个太监，找好了主考官，考完后专门找出他的卷子，给个状元了事。当然啊，办这种事成本非常巨大，据说呀，钱同志花了20000两白银呢，按今天的人民币算，大概是1200万。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还要作弊，可见作弊之诚意。20000白银买个官也行了，钱钱一出这个价，就是奔着状元投名去的。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个比他更有诚意的。在考试前呢，韩静也很自信，因为他也出了钱，且打了包票，必中状元。可是卷子交上去后，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卷子被淘汰了。淘汰是正常的，要真有水平就不用出钱了。可问题是，人找了，钱出了，怎么能收钱不办事呢？韩静在朝廷里是有关系的，于是连夜找人去查，才知道他的运气不好，偏偏改他卷子的人呢，是没收过钱的。看完卷子就怒了，觉得如此胡说八道的人怎么还能考试，就盼着落榜。落榜不要紧的，找回来再改成上榜就行了。韩静同学毕竟手眼通天，找到了其他考官帮他找卷子重新改，可是找来找去竟然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位考官太讨厌他的卷子，直接就给扔进废纸篓里，翻了半天垃圾，才算把卷子给淘回来了。按常理，事已至此，重新改个上榜进士也就差不多了。但韩静同学对名次的感情实在太深，非要把自己的卷子改成第一名。但名次已经排定，且排名都是出了钱的啊，比如钱谦益，你要排第一，别人怎么办？关键时刻，韩静使出了绝招，加钱。钱谦益找太监出20000两，他找大太监加价40000两，跟我斗，加死你！40000两啊，哎呦，大致是2400万人民币。出这个价钱买个状元，哎，无语啊！更无语的是钱谦益出了这么多钱都打得水漂，好在太监办事啊还比较地道，虽然没有状元，也给了个探花第三名。花这么多钱买了个状元，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啊，状元不光能当官，还能名垂青史啊。自古以来，状元都是最高荣誉，且按规定，每次科举的录取者都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子监里供后人瞻仰。那么你要现在去看呢，现在还有状元的名字就在首位，几万两买个名垂青史，值了。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啊，包括钱谦益，罚3个月的工资。七年之后，在周延儒和温铁人眼前的，并不是一起无足轻重的陈年旧案，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很多史书里啊，这都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段落。强大且无耻的温铁人和周延儒组成了恶毒的同盟，坑害了无辜弱小的钱谦益。我觉得呀，这个说法如果倒转过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首先，温铁人和周延儒无不无耻还不好讲，但说钱谦益无辜，肯定不是。温铁人之所以要整钱谦益，是个心态问题。他是当年那个首府沈一贯的门生，钱谦益刚入伙的时候，他就是老江湖了，在朝廷里混迹多年，威信很高，而且他还是礼部部长，专管钱谦益，居然还被抢了先，实在郁闷。周延儒则不同，他是真吃亏，且吃的就是钱谦益的亏。其实原本推选入阁名单时啊，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周延儒，因为他状元出身，且受皇帝信任。但钱谦益感觉此人威胁太大，怕干不过他，就下了黑手，派人找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做工作，把周延儒解了。其次，在当时朝廷里强大的那个应该是钱谦益，他是东林党领袖，一呼百应，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温铁人、周延儒基本算是孤军奋战。当时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形势很严峻，但同志们很勇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温铁人、周延儒擦干了眼泪，决定跟钱谦益玩命。周延儒问温铁人打算怎么干，温铁人说：“直接上书弹劾钱谦益。”周延儒问道：“ 然后呢？” 温铁人说：“没有然后。”周延儒很生气，因为他认为啊，温铁人在拿自己开涮，一封奏书怎么可能干倒钱谦益呢？温铁人没有回答。周延儒告诉温铁人，先找几个人通通气儿，做些工作，搞好战前准备，别急着上书。第二天，温铁人上书了。就文笔而言呢，这封奏书十分一般，主要内容是弹劾钱谦益主使作弊，也没玩什么写血书啊、沐浴更衣之类的花样，也没做工作，没找人，递上去就完了。然后他告诉周延儒必胜无疑。周延儒认为温铁人疯了。这个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的差不多，这个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很震惊，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辩论双方：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彪、乾隆熙、刑部尚书乔允生、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若干人。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铁人、周延儒，以下无省略。崇祯元年11月6日，辩论开始，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铁人必败无疑。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儿。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温铁人回答道：是真的。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温铁人说的话是真的吗？钱谦益回答道：陛下，不是。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温铁人先声夺人说：钱谦秋逃了，此案未结。钱谦益说道：查了，有案卷为证。温铁人说道：没有结案。钱谦益说：结了。刑部尚书乔允生说：结了案，有案卷。温铁人吃了秤砣：没有结案。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王永光说道：结案了，结案了， 我亲眼看过。礼部给事中张允儒出场，张允儒说：“ 结案了，结案了，我曾呢看过口供，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做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 刑部案卷在哪里啊？” 王永光说道：“我不知道。”张允儒知道。 张允儒出场回答道：“现在没有，原来看过。”温体仁骂道：“王永光和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张允儒回骂：“当年魏宗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崇祯大骂，一拍桌子：“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张允儒。 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乾隆熙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彪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还说出于公心。崇祯这句话，这个推举这样的人呢，指的是钱谦益。 再次开场，乾隆熙发言： 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 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道： 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呐，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看了他一眼，发言说道： 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这个圈套啊，分三个阶段，共三招。第一招呢，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一口咬定没有结案。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很快奇迹就发生了，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倒。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臣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三招用完，大功告成。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持了东林党，却没有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他恨结党。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反方务必不断挑事儿、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能。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其实温铁人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的朝廷啊，东林党实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现在既然温铁人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他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 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呢，明白人也不是没有的，比如黄宗羲就是这样想的，还写进了书里。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铁人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己，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了半天还是消停。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都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乾隆熙拉上了关系，就这样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乾隆熙也下了水。在很多人眼里啊，这个崇祯初年呢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乾隆熙作弊、通敌、下课。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铁人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钱谦益、袁崇焕还有乾隆熙都是利益的牺牲品。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乾隆熙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了，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关于这件事啊，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周延儒和温铁人终于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铁人入阁。温铁人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边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铁人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打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最先开踹的是温铁人。乾隆熙被皇帝赦免后呢，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乾隆熙呢很感动，千恩万谢。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来的温铁人。温铁人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因为乾隆熙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窃听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乾隆熙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特别讲的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乾隆熙同志极为激动，眼泪哗哗地流着。温铁人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这句话彻底止住了乾隆熙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啊，混蛋！ 所以乾隆熙气愤，类似这种事情啊，自然有人去传。周艳如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踹我。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外表温和，深不可测。其实他跟周艳如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艳如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艳如， 所以在搞倒周艳如这件事上， 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艳如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艳如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啊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儿温体仁知道，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 周艳如 下课。不幸的是，周艳如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的做了一件事儿，把问题搞定，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 周艳如趁机添把火，说打算呢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件事也就过了。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崇祯年间的17年里，一共用了50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2年的只有2个人。第二名周艳如任期3年，第一名温体仁任期8年。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2个字：特别。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呢，温体仁是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这个周艳如啊，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艳如。全文如下：与有回天之力，今上是西皇上人。前半句呢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花雪月寒冷，世俗繁华侵染，难在空明心中，虚妄间情满一身重。望穿前也曾回望，念念不舍这一世尘缘，叶落上秋碧露，夏黄泉不相忘，奈何边洒满眷恋。真是聚是空，轮回流到生死，长亭也过重重，明灭间万般随风。 酒杯未满，风长卷，清江红袖挽。清君三尺剑，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三十年，繁华万里好江山。万千次安卷，你我折颜心事高悬。万叹世间笔绝版，千金不换。